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不仅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也给了很多人创作的灵感。京味作家刘一达就是如此，他在胡同出生，胡同长大，如今又用作品讲述了这里的故事，传播其中的文化，创作出《故都子民》《玩家》这样代表作品的刘一达，他眼中的京味到底是什么味？他笔下的故事来源于怎样的生活？京味文学作品在传统之外也能时髦吗？城市文化范儿五一特别节目，说出你的范儿，今天就带您走进刘一达字里行间的京味人生。下面就为您请出今天的嘉宾，著名作家、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一达。刘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五一快乐。 其实说起来，您和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也是很有缘分的哈。去年年底您推出的新书叫《胡同范儿》，我们的这个节目叫《文化范儿》。为什么您在这本书上也会用“范儿”这个词儿呢？ 说到这个范儿啊，很多人都觉得有点新鲜。实际上呢，你要是问什么叫范儿，很多人可能说不上来啊，就知道这个范儿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要详细让他解释出来，可能他会打磕巴啊，北京话就打磕巴的犹豫一下。说句实在的啊，这个范儿包括是胡同范儿，还包括咱们这个节目都非常的京味儿。说起这个范儿，实际上呢，它跟京味儿有很大的关系。最早这个范儿是一个戏剧的术语。 哦， 为什么叫说戏剧术语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京剧，包括其他的一些戏剧，都有这个武打啊，就是武生演员。这个武生演员在他起事之前，他要做一些准备的动作。你比如说，他要亮个相，比如说这嘿。嘿， 这手一摆， 哎，手一摆，眼睛往上一挑， 嗯， 这个就叫范儿， 这叫起范儿， 哎，对，就叫起范儿。我们说这个范儿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后来呢，就把这个范儿呢引申到现实生活中了。这个范儿呢，就是代表这种劲头，或者说呢，在起事之前表现出来或呈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态。比如说，这人有派头。啊，什么派头就有范儿。实际上呢，它呢蕴含着一个人的一种气质，一个人的一种气韵底蕴。那么呢，说到城市范儿或者说胡同范儿，实际上呢，我是认为通过这个范儿这个土话，它表现出来的是北京人所特有的那种城市的那种气韵和底蕴，或者说底气。还有呢，就是性格所展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那种气质 啊、哦！哎，说的太好了。 嗯， 据我了解，咱们这个胡同范儿啊，是一本散文集、嗯。那您这些散文是某一时期集中创作的吗？还是就比较长的时间这个一个创作的合集呢？ 说到我去年啊出版的这个新书《胡同范儿》呢，它是呢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当时要出一套关于北京系列的一个丛书， 嗯， 他特地的邀请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了啊，比如肖复兴啊、宁肯呐、啊、这些北京的几的这些作家，他要出一个系列啊，就是关于北京文化的。 我因为我以前写了很多的关于北京文化包括胡同文化的书，我呢想的就是说你要是再炒这个冷饭呢可能不新鲜了，所以呢就想呢就是重新的搜索记忆吧，把我这个胡同生活的这些故事这些情节这些事情给它归纳整理出来这些散文集，于是呢就一篇一篇的就把它给写出来了，最后汇成一个书名就叫胡同范儿。 其实还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吧。 对对对，比较集中的，它主要还是在某一个历史时间段通过回忆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老北京的已经逝去的这种生活状态，以及呢胡同人的这个一种生活的情景，通过这些情景和这种生活状态来反映出北京的一些这个风土民情，以及呢时代的变迁带给人的心灵的这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里边讲到了这个合作社，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合作社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凡是在北京生活的这些人都知道合作社是什么，实际上呢就是副食商店。那个时候每条胡同里边都有大小不同的这种合作社，所谓合作社就是什么呢，就是在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的时候，把散居在老北京的那些，比如说这老北京过去没有像现在的超市啊，或者说是这个小商店呐、或者说专营店呐，没有。那个时候老北京买东西主要去这么四种地方，一个就是庙会，那时候呢135、246啊，这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那不同的单双日它有不同的庙会，老百姓平时买东西都要到这种庙会去。那么日常的比如油盐酱醋啊，比如烟酒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要到去不同的商店。比如说你要买水果，老北京去果橘子叫果橘子，去这个买油盐酱醋叫什么呢，叫油盐店，老北京管这叫油盐店。你要是买这个土特产啊，比如说买个碗啊，买个筷子呀、买个搓衣板啊，这些到土产杂货店。那么解放以后就实行这个工商业改造的时候，他要当时呢叫取消私有制，就不允许你个体进行经营了，所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比如说卖油盐酱醋的呀、杂货铺的，或者说卖这油盐店的，或者卖小酒铺的，或者说卖这个小百货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个体的工商者给他合作起来，就集中起来， 拢一块去， 拢一块， 对， 叫什么呢，就叫合作社 啊。 哎，这个合作社呢就变成国营的了啊，就是变成归咱们比如说区的商业局或者说北京市的商业局来管辖，都属于国营的企业啊。你别看那小这合作社很小，但是国营企业。那么这个合作社可了不得了，你看呢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北京话叫马巧啊，虽小五脏俱全。所以这小小的合作社里边包括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包括衣服鞋袜蔬菜肉水果等等，这个小小的合作社里边全都要卖。说我们比如居家过日子在胡同里边，我们平常买东西上哪儿，就到合作社啊，所有的我想60后50后40后包括70后的人对老北京的合作社都会留下深厚的印象。所以我呢在这个胡同范里边这本书专门写了合作社，就是通过合作社它的这种变迁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的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 虽然说是只是一个合作社的话题、但是这么聊起来真的是太多的故事了。 对对对，你想吧，天天都离不开它。你说你买个酱油得上合作社，买块糖球打点小酒是吧，都得上这合作社里。我们那时候就说合作社，说打老远就能闻到味儿，为什么呢，那时候那买的酱啊，它都是敞开的， 所以那个黄酱你想想它就有散发出一种酱香的味儿来。 嗯， 一进那合作社满屋子里边全是那酱油啊黄酱的那种醇香的那种味道。 嗯，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这种记忆吧，在这胡同范儿里边呢就展现出来了。但是呢我呢在这本书里边的我不是叙述这合作社的是怎么回事儿，我是实际上通过合作社这个点或者是这个事物或者这种情节来展现北京人的这种范儿。什么范儿？能代表胡同范儿的就是北京人的浓浓的这种人情味儿，极其厚道有里有面，简单就这么说。那么就是说能展现出北京人的这种古道热肠，我想就通过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点来展现出胡同人的这种范儿来。他在所有的这种日常的交往当中，就每一个居民的老百姓跟这个合作社发生关系的时候，就这种厚道的这个劲儿就体现出来。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说那时候老北京冬天要卖冬储大白菜 啊， 在冬储大白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看出来邻里之间老百姓跟这合作社之间，老百姓跟这个卖白菜的之间，就这种邻里亲情这种这个范儿就体现出来了。 嗯， 那这种范儿我说了不是就是牛气啊，说我这个一拍胸脯我是北京人啊，爱谁谁谁，不是大爷劲儿，不是，而是这种亲情，这个是真正的北京范儿或者说城市范儿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在这儿呢。 也是通过这一个合作社的点来了解了一下您的整个的这个书的一个风格 啊。对对对对对，他要讲的是很多很多了啊，不是这一个点。文章呢大概有几十篇，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篇章反映的都是胡同范儿或者说城市范儿。 嗯， 通过这些文章我不是光是来描述这个情景或者说这个事儿，而是通过这个事儿反映的是什么，就反映出人的这种人性人的本质的方面。 嗯，那在这里面 嗯， 如果让您推荐那么一两篇最值得先去一看的，您有没有重点推荐 啊？有 啊， 有几篇。你比如说我这个胡同范儿这里边写到了这个官茅房，包括还有写到了这个黑白铁铺叫小炉匠，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说这个黑白铁铺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我的小的时候这个黑白铁铺都是离不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啊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来讲是比较低的。你比如说通常我们炒菜做饭烧水用的全是钢种锅， 对， 这个钢种锅那个时候不是说用一槽就完了，把这个钢种锅底烧破了我们就扔了，那不行，哎，得补，得补锅，补锅什么就用到黑白铁门市部了。那么黑白铁门市部他就管什么呢？就钢种锅换底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他换底，那么就要求有技术，要求有责任心，要求有人情味儿。因为那个时候呢，钢种锅换底，这个呢叫小炉匠。小炉匠呢，他当时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属于门市部的，就是说坐那儿等着人到那儿去修理的；还有一种是走街串巷的，挨家挨户，他这个吆喝有钢种锅换底，哎，那么一听这个。那赶紧就出来了啊，给他修这个水壶啊，水壶的底啊，或者说这水壶漏了一个眼儿怎么办，不能换底。然后他用那种锡了，什么叫锡了，就是补锅的那种一种金属的一种东西，它比较软，一烧它就化了，然后用那个来补这个锅底，就铜铁锡先锡的那个锡，把那个锡给融化了之后补那个锅的那个漏眼儿。我这里边呢就着重的讲了这些，一个胡同里的人跟这个一个汉阳铁壶的补锅的人这种交往，以及呢一个胡同的孩子他眼中这种汉阳铁壶的，因为他呢应该说呢也是比较被人看不起的这个行当吧， 嗯， 但是呢他这个心灵是美的。虽然他这个行当看起来是很平淡的，或者说呢很艰苦的，但实际上他的心灵确确实实高尚的。实际上我这篇文章就通过一个小孩眼里的汉阳铁壶的这个人，他的这种精神，专注的精神，负责的精神，通过汉阳铁壶所结识的这种人情味的这种范儿的这种东西 来展现出北京人的这种风貌。 嗯， 所以我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很小啊，很短，但是呢，能展现出我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值得大家 啊，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呢，我们说的这个范儿，它不是说非要拿出来啊，说这 拿捏 啊，对，拿捏出来，说这范儿，我就要说什么话，我就要做什么姿势，做什么姿态，不是范儿呢，实际上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这种不经意的。被人家所忽略的这种小事儿，或者是举止言谈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心灵的这种东西，或者说这种精神面貌， 就是于细节之处见品格。 对对对，于细节之中来展现出来范儿的这种本质。 嗯， 啊，就很多人觉得，哎，这范儿我就得要我说出来或者表现出来，错了，不是，你表现出来那个是拿捏的。 对， 而自然流露出来的是真实的。 嗯，咱们刚才说到了，说您是从胡同生在胡同长啊。 嗯， 那咱们就得问问了，具体是哪条胡同呢？ 我是这样啊，从小呢就在西单有一条胡同叫劈柴胡同。 哦， 啊，我是在劈柴胡同西口，西口有个高花里，在那条胡同生长的。 那结合您小时候这个对于胡同生活的回忆啊，您是感觉是很新鲜有趣呢，还是觉得本来就没什么稀奇的很平常的日子？ 他这个对胡同的认识，我觉得呢他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就是说呢，因为呢在胡同生胡同长的，所以你在你生长的环境，其实呢你最初你是没有感觉的，你就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 对， 所以你对他呢就觉得没有什么，是吧？可是呢一旦这条胡同拆了，或者你离开这条胡同了，那你就会产生一种情愫了，或者就是一种情感了。当然这很多的事儿都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人与物之间也是这样，就是当你长相守的时候，你不觉得这种情感有多么珍贵， 是 一旦你分离的时候，哎呦，你突然觉得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是吧？ 是 啊，你上一个学校，是吧？你就不觉得什么？ 对。 但是你一旦离开这学校了，你突然觉得，哎呦，这个学校还是这么可爱。但是你离开学校这很多年了，你再回想这个学校的时候，哎呦，又觉得这么真实。一样，就是包括我对胡同这种感情也是这样的。 嗯 啊，就是当你多少年之后，你再回想在胡同的那些生活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个时候的生活太美好了，太可爱了。为什么呢？它已经失去了，而且这些胡同都已经拆了，这些场景，这些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胡同的拆迁，城市的变迁，时代的变化，都不可能再重现了， 嗯， 再重复了，你就觉得啊，这些东西太珍贵了，是值得回忆的，是值得留恋的，而且也是值得一书的。这个呢也是我当时写《胡同范儿》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嗯，那现在其实我们国家对于作家的这个年龄的门槛啊， 嗯， 我觉得近年来是越来越低了。 嗯 啊，之前呢有过很多这个比较成功的青年作家， 嗯嗯， 现在呢还出现了很多这个少年作家哈， 嗯， 年纪很小就写书了，有的还挺畅销。 嗯， 那您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想搞文学创作了吗？ 就是说呢，每个人的经历啊，它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作家呀，我个人觉得，因为我呢不管怎么说吧，应该算个作家了，但实际上我是记者出身。 对 啊，我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职业记者。 嗯， 但是呢这个记者也写书，后来成为专业作家了。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家他跟一般的职业他是不一样的。 嗯， 首先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他必须有充足的写作的理由或者是冲动。 嗯， 那么写作的理由和冲动就在于哪儿呢？就是你的生活积累。你们刚才你说了，说年轻的这些小孩他要进行创作，能不能创作？能创作，但是他眼里的只是他眼里的东西。 是的， 是吧？ 嗯， 你说他眼里绝对写不出我的东西。 是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他没有这个阅历，他只能写他眼里他的感受。因为呢这个文学，因为作家呢他主要是以这个小说或者说以散文这个题材吧， 嗯， 来作为文学的这个创作的这种主要的这种方式吧。但是呢我认为就是那个年轻的这个小孩 他虽然没有这种生活经历，但是他看了很多的书，看了很多的电视，但是他有什么呢？他有这种想象力。 嗯， 因为文学最主要的是想象力。 对， 他有这种想象力，他照样可以创作出来优秀的作品。所以我认为这个作家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啊，我不是说认为我说我这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经历过这么多事儿了我才能写出来，看不起这些年，没有，不是，年轻人照样写出来，因为他有这个想象力。 对、 啊、文学他是有天才的天赋的、嗯、但是他除了天赋之外还有一个勤奋，还有一个对生活的感悟，这有多多方面，但是你分写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 嗯， 是吧，你跟小孩，我刚才说了，他绝对写不出胡同来， 是 吧，他没有在胡同待过，他怎么能写得出来、啊、但是能他写出来他眼中的一些比如说城市的范儿，他能不能写、嗯、也能写出来，他认为城市的范儿就是某某某某某某某，因为他看电视了赶出来了，他觉得这个就是城市范儿，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眼中的这个东西也没准是代表未来的。 嗯， 因为我们毕竟是属于过去时的，我们现在是回忆的过去的事儿，是吧，人家年轻人人家看到的是未来，而且文学呢实际上也是给未来预备的，是给年轻人预备的，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异，老年人不要看不起年轻人，年轻人当然也不要看不起老年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状态、创作条件和创作的经验和经历。 对，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特点。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嗯， 那您之前说您也是做了20多年的这个媒体记者了。 对。 啊，之前跟我们是同行了。 嗯、对对对对、 啊。那您在北京日报的这个工作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是不是也是您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哎呦，当然是积累的过程了。 嗯， 北京晚报啊，现在很多的这个读者呀，觉得好像已经很陌生了。但是实际上，在远了不说啊，在5年之前，北京晚报呢，应该是一张北京市民生活中离不开的一张报纸。 嗯， 那么呢，看北京晚报已经成为了北京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了啊，就觉得说今天不看一眼北京晚报，我这觉都睡不踏实啊！说当时的北京晚报在北京市民当中所占的位置就是这么重要。 对， 那么我在北京晚报当一个记者，所以写的这个文章呢，可以说家喻户晓了。 嗯，有没有什么大家印象深刻的，或者您觉得非常让您印象深刻的报道呢？ 哎呀，太多了 啊！ 因为呢，我在北京晚报啊，我不是一般的记者，在北京晚报24年。我呢主要是写这个专栏啊、 oh. 就专版的这个主持人。那么一开始到过北京晚报写的是社会报道、社会热点，然后又写这个广角，又办了收藏、新诗府，还有经纬报道。你想想我办了这么多专版24年，写的全是社会热点，尤其是在北京晚报在前10年我在社会特写专版当主持人的时候写的全是社会热点、 啊、 当年我曾经在北京晚报在新闻记者当中创造了几个第一，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当时的南方周末的记者给我统计的。 嗯， 我第一个写的是艾滋病感染者， 哦， 第一个写了结婚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第一个写了这个遗体捐献，第一个写了协议离婚，所以说这些东西当时在北京的市民当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我写了这个人虫，这个直到现在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个人虫呢，当时写了这个比如说防虫啊，京城防虫暗访录在北京晚报连载。那么当时北京是没有房屋中介， 嗯， 房屋租赁也好什么都暗中进行的。 是的， 就是因为我写了这个防虫之后，市政府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了，对房屋的租赁、房屋的交易，就是二手房嘛，的交易、 嗯、 就进行了一种规范。 对 啊，后来才出现了现在的房屋中介。 是 啊，那么也就是说没有我写的这个防虫，但是说后来也会有这个房屋中介，但是我这个房虫 很大的关键的力量、 哎、促进了房屋中介这个行当的产生。 对 啊，所以我想这些报道北京的市民我想他们是不会忘记的， 应该是这样的、 哎、因为当时确确实实，你比如说当时我写这个集邮市场，写这个北京的鸟市，写北京的鱼市，这些文章社会热点 当时都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想呢，北京的市民对刘一达当时在北京晚报上写的这些文章都会记忆犹新的。 哎呀，那确实太关键了。您的目光也真的是很敏锐， 对， 而且紧随潮流哈。那您后来是怎么想起来，或者说怎么决定从记者要走上作家这条道路的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或者说素材的积累，城市的变迁，我就感觉到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突然我发觉是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这个年龄 啊。 你比如说80后90后甚至70后，有一部分70后期吧，他都啊离开胡同了，他没有在胡同生活过，这个对北京的文化呢，它是一种淡漠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从小就在胡同生胡同长的，对胡同有感情，对胡同文化又有一些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我们知道的这些北京的这些文化，胡同的这些文化给它传承下去。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社会责任感或者历史责任感， 使命感， 哎，使命感。 对， 但是我用京味语言来写作实际上从80年就开始了，那么从90年后我就开始把它重点集中在对北京文化的研究上了。那么呢，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搜集整理，包括啊采访了很多很多的北京人，因为我写东西呢，我是不重视这个历史资料的，我不是说不重视啊，就是说呢，我对历史资料只是做一种参考，但是我更重视的是什么，实地采访，这可能跟我的记者的职业习惯有关系。 是的， 所以呢在这些年我一直在采访，在生活当中找素材，在生活当中找这个历史的这种影子，或者说历史的这种沉淀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跟前人写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年我也陆陆续续的写了大量的关于北京文化的一些书一些文章，特别值得说的就是去年出版了这种北京话这本书 啊。 这本书呢实际上呢积了我40多年的这种积累和搜集，因为我是70年就参加工作了啊，1970年就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呢，我就跟这个北京的这些老北京人在一起，我就搜集他们的这些土话呀，一些什么的，就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间断，包括我现在。你看我这包里，我说你带这么大包啊，这包里边东西多了，是吧？其中就是一个记录本 啊， 比如我听你一会儿说一句葛话，我就给记下来了。就是这样，就是一直我在搜集整理。到现在也没有间断。 是， 去年我就出了一本书叫《北京话》，这个书呢也获得了这个好书奖，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的反响。而且去年的六月，我的这个京味小说语言也申遗成功了。已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立项了。 哎呦，那真的是太重要了。 对，啊，因为呢，这个京味小说语言呢，到我这儿应该是第四代了。我是作为一个传承人吧，第一代呢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为代表的，第二代呢就是老舍先生， 对， 这个为代表的，第三代呢就是邓友梅啊、陈建功啊、刘少棠啊、汪曾祺啊这些老作家为代表的京味。我呢，这个包括王朔什么的都算我这一代人。我把这些都归纳出来了， 传承下去 了，传承下去了啊！作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刚才问说你为什么你在好好当个记者，你怎么赶上干这个了？我就说就是一种使命感， 是 啊，感觉到再不整理呀，我们这一代人，你看我今年都60好几了，是吧？你再过几年也写不动了，说不动了，那这些东西可能就要失传了，是吧？ 那看来这个使命，我觉得目前来说完成的很好了，已经 啊，对，反正一直在努力吧。 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节，其实作家呢也算是脑力劳动， 对， 也算是劳动者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写作就是往桌上一趴， 对， 有人说可能像闭门造车一样。那您觉得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呢？为什么会一直这么吸引您啊？ 哎呦，当时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聂卫平当时不是叫棋圣吗？就是把这个围棋啊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很多人都不理解， 是， 说这围棋怎么会体育运动啊？啊，足球、篮球啊，长跑啊，对，这个游泳可以作为体育运动。说下围棋怎么会是体育运动啊？但是后来人聂卫平人说了，因为有一次他在下着棋就不行了啊，冲着氧打着这个氧气下玩这盘棋啊，所以那次以后人们就才觉得，哎呦。你这下围棋也是一种啊运动， 很激烈的， 哎，很激烈的，就是脑力运动。 对， 实际上写作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不觉得是什么，但是呢，北京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叫张杰的，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我看张杰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写作呀是非常非常繁重的一种脑力劳动。 嗯， 他真的不亚于下围棋。为什么呢？因为张杰女士啊，因为她写了几本书啊，都非常有影响，其中《沉重的翅膀》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嗯， 她就说：“她说我每写一个长篇小说，我都要住一回院， 哎呀， 就累得住院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个写作是看起来觉得啊，往桌子上一坐，现在就说都用电脑了啊，那电脑前面一打字，是吧？那多简单呢。多快乐，实际上错了。他呢用的完全是一种大脑 啊！ 你包括我这种体会，就是你比如写一个长篇，那你这个所有的长篇小说里的这些人物，你都要把它牢牢的记住了。 嗯， 因为你这一个长篇，可能就不是一天两天的，可能就是5个月、6个月，甚至一年。 嗯， 是吧？那么你这个长篇小说所有的故事线索，所有的人物，那都要在你脑子里边生活着。 对， 否则的话你写着半截你张冠李戴了，是吧？ 对， 那不行。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呢应该说呢强度还是非常大， 也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嗯， 啊，很辛苦的。 那我们聊了您的几本书哈， 嗯， 还有一部作品咱们还没说到，就是这个玩家。 首先啊，就玩家这俩字儿，我不是说我发明的，我是最早提出来的吧。 嗯， 最早在哪儿提出来？在北京晚报，在90年代、 嗯、 我最率先提出玩家这个词儿。 嗯， 当时提出玩家呢，很多人还对我有意见啊，就说你别说什么叫玩家呀，因为呢这个玩家呢，当时就是很多人就是认为它是一种玩物丧志嘛， 嗯， 是吧？因为那时候人们对玩的理解还是一种啊玩世不恭、玩物丧志，都等于说是一种贬义的。但是我给他证明了，首先我证明了这玩它跟原来的那玩物丧志也好啊玩世不恭也好，它是不同的这个意义上的这种玩。 嗯， 玩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收藏。 嗯， 就是收藏啊。所以呢我在90年代开始就接触这些玩家，也写了大概有那么上百个或者几百个北京的玩家 的故事， 哎，的玩家的故事、嗯、而且写了书了，一个呢叫京城玩家，还有一个叫爷是玩家。 嗯， 啊，就两本书。 对， 这两本书呢不是小说，是真人写的，就是十有七人的这些玩家的故事、 哦、 啊，包括王世襄啊、马未都啊啊等等吧，这些人的故事。 嗯， 那么呢因为我有了这样的积累，有了这样的素材，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人艺当时找了几个作家要为人艺创作出经典的剧作，于是呢我就参与到啊，就是人艺要出经典剧作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了。 哦，明白了。 哎，所以说呢人艺现在舞台上呈现的这个玩家是我专门给人艺 写 的剧本， 对， 话剧本三幕五场话剧，这个剧本前前后后用了10年的时间。 哦哟， 从06年开始，17年才正式的搬上首都剧场的舞台。 嗯， 到现在已经演出了5轮了，这个今年2月份演出一轮，今年8月份啊又演出一轮。 嗯， 由于这个话剧呢也是由咱们这个人艺的院长啊任明老师来导演的，演员呢也都是目前现在人艺的最佳阵容、 嗯、 啊，冯远征啊、梁丹妮啊、王刚啊、班赞的等等，这些啊非常有实力的中青年演员来担纲。所以这部话剧呢 从开演到现在一直是热演不衰，一票难求。 嗯， 包括今年二月份春节期间都是这种状态。我想呢，今年八月份也会出现这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仁义目前现在推出来反映现实主义题材话剧的一个精品。 是的， 嗯， 那也能看出来您对这个玩家的理解很深刻哈。 对，你包括这个网虫这个词儿， 嗯， 啊，现在咱们都提啊，网虫， 对， 也是我发明的， 是 啊，咱不能就用发明，可能别人觉得我会什么，但是实际上我是第一个用的， 对， 我第一个用的 是 这个词儿，因为呢，我最早在北京晚报上写的这个报道就叫京城网虫，那个时候北京人。玩这个手机的，那时候还不叫手机的，叫电脑。 是。 电脑当时还不叫电脑，叫什么呀？叫信息高速公路。叫信息高速公路，当时的网民有多少呢？86个人。 哎呦。 啊，我写网虫的时候86个人。您想想现在发展多快。所以我这个网虫我绝对的是第一个来说的吧。 对。 包括玩家。都是我第一个用的。 嗯，您觉得写剧本跟写其他的文学题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次这个写剧本的过程给您的这个写作道路有什么新的启发吗？ 启发还是很大的，因为呢，我这些年哈，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尝试了很多的这个题材，比如写过新闻报道，写过专访，写过纪实文学，写过散文，写过随笔，写过电视剧本，写过小说，又写过话剧。 嗯， 那么呢，我觉得呢，话剧是最难写的，它是用语言的艺术在舞台上很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来漫长的或者是幽深的这种历史的文化，展现出非常复杂的这种人物的性格， 嗯 啊，而且这种性格呢是带有一种变化的，所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曾经在20多岁的时候，我创作过话剧， 哦， 所以说呢，我对话剧呢一点不陌生。那个时候我在工厂的时候，当时根据我的这种生活的经历、工作的经历，我创作了一个五幕话剧《闯路人》。参加了北京职工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 嗯， 也受到了一些这个专家的一些指导， 嗯， 所以我对话剧呢并不陌生，所以在写这个玩家的过程当中，虽然我感觉到非常的困难，你想前前后后用了10年的时间打磨出一个话剧剧本来，它对一个人的耐力，对一个人的这种意志力，确实是一种考验。 是， 人生有多少个10年呢？而且10年你都投入到一部创作当中，所以说呢，确实是不容易啊。 十年磨一剑。 但是呢，我觉得通过这种创作，剧本的创作，剧本的打磨，对于我今后的这个创作呢，我觉得呢还是很有好处的。 嗯， 因为我觉得你要想出精品，必须要信守一条，叫做什么呢？慢工出细活。因为咱们过去是我是干记者的， 对， 所以记者的写文章那就是一个字儿，快， 是吧？ 因为它是有时效性的， 是的， 是吧？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今天不写，你明天再写，那就不是新闻了，就旧闻了。 是， 因为呢，这个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你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来把它给写出来、报道出来，这是记者的责任。 嗯， 跟那个写作正好相反，文学写作的它要求你是慢工，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这又是一个过渡或者说一种考验，所以呢，就要求你必须要慢下来，慢下来。我呢，在写作过程当中也一直是要求自己慢下来，别着急，沉住了气，沉住了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嗯， 因为我当记者的时候，那时候正是30多岁，正是往前冲的时候，敢打敢拼的时候，所以呢，有一种一往无前的那种精神，也要求快。但是你到了这个我这个岁数了，这个年纪大了，就实际上就开始沉淀下来了。有些东西呢就不能太快了， 嗯， 啊，你冲你肯定你冲不过年轻人，是吧？跑你也跑不过人家，你只能呢沉下来，体味生活，感受生活，然后你写出来的可能就跟年轻时候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实际上玩家的写作过程也是在我体验或者说感受人生、感受生活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为什么后来我10年后我把10年前的给推翻了，也是这个。 嗯， 60岁跟50岁想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你50岁跟40岁想的问题同样一件事儿， 你想的肯定也是不一样， 对， 是吧？所以呢，这个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生经验积累的过程，人生感悟深化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呢，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就这个时候我再看北京的文化，看北京的这种范儿，可能就跟一开始看城市的范儿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一开始说那城市的范儿不是说你说出来的，而是什么呢？是你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体现出来的。就很多人，你看咱就说一个北京人，一个上海人，一个东北人，或者说一个山西人，四个人坐在一起，可能就是一下你就看出来不同城市所展现出来的是不同的范儿， 是不同的风格， 哎，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范儿。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举手投足，你的一举一动，逐渐的展现出来的， 是就是有着这种地域特色的历史韵味的优良品格。 嗯，对对 对。 那您这个剧本创作完了之后，未来还有计划创作新的剧本吗？ 应该还是有的 啊， 因为呢，创作这东西啊，它可能就是说，你挖了第一桶金之后，你可能还要想到第二桶金。当我创作了第一个剧本，获得了成功之后，我呢也是正在酝酿第二个剧本。这个第二个剧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长了几岁，所以呢，我呢又觉得呢，还是应该沉淀了啊，不像第一个剧本似的，我匆匆忙忙我就拿出来。而是呢，我要反复的再悟一下，悟成熟了，我再接锅。不要说半生不熟我就接锅，我一定要把它熟透了就才接锅。揭开锅，您就晾凉了，您就能吃了。 还是要耐心，就刚才您说的， 啊，对对对， 要熬得住，沉得住气。 对对对对， 咱们还是说说这个玩家哈。 嗯， 您觉得玩家无论是剧本当中还是您的原作当中啊，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或者生活态度，在今天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可能越来越浮一点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当中啊，有没有仍然可取的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玩呢，它实际上呢，它是一种生活的一种调节器。我为什么说是生活调节器呢？因为我们子昂，我估计你可能也是处在这么一种啊，因为你正年轻，正在处在一种高强度的运转过程当中， 是 啊，朝九晚五啊，而且呢这个路上还得待两三个小时。如果我还不知道你成家没成家，如果你成家了，那你这负担就更重了啊，又得有孩子啊，又得什么上有老下有小，一天都在这种螺旋式的这种运转过程当中。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迷恋上一种收藏，或者你比如说你喜欢瓷器了，玩瓷器了，或者说你喜欢玩鱼了，你喜欢玩鸟了，玩花了，玩虫了，你喜欢玩某种书画了，我估计你可能就会在这种快速的运转的这种过程当中，你会缓一闸。 嗯， 他这种玩呢，是我为什么说调节器呢，会让你觉得呢，在这种无尽无休的这种每天都重复的这种遭遇 奔劳当中 啊，奔劳当中，你会缓一闸。 是， 哎，你突然觉得，哎，玩个花一下呢，你会在这种愉悦当中缓解一下疲劳。 嗯， 缓解一下。事实上呢，我们说玩物不是丧志，而是愉悦。这种愉悦是一种愉悦心情，或者说调节心情，就在这儿。但是很多人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一个呢，就觉得他没有认识到这种玩儿它的真实的意义所在。 是。 另外呢，就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玩儿不是好事儿，觉得这玩儿就是说你沉湎于哪儿啊，你把本职工作就给耽误了，或者说你不好好干活啊，你这整天就知道玩儿，瞎玩儿。所以人们呢就觉得这个玩儿这个词儿本身就不太好。这个呢，恰恰是对玩儿这种事物的这种歪曲。我呢，在一篇文章里专门提到了，我说玩儿不是一种丧志，不是一种嬉戏，而是一种境界。它是一种境界。你到了这种境界之后，你就感觉到玩儿，它不是一种纯玩儿，而是一种心灵的、思想的一种净化。而且呢，是你心态的一种调节。所以我觉得呢，在现代这个生活当中，人们呢就应该有一种，你得玩一种东西。在老北京啊，因为北京呢，它历史上是一个消费城市。你比如说男人在一块儿见了面，手里边都有一个抓挠， 把玩 啊，就把玩，得有个抓到。你手里边，你不管怎么说，你戴着手串也好，你脖子上戴着也好，手里边捏着也好啊，拎着也好，你总而言之，你手里边都有一个玩意儿，叫什么呢？用北京话说，你得有个抓脑。 嗯， 这个抓脑实际上就是玩啊，你玩葫芦也好，玩葱也好，玩串也好，玩玉器也好，玩花也好，玩等等，你得有个抓脑。你这个抓脑实际上是你一种心灵的一种。咱不能说一种寄托，实际上是一种调节。 是， 当年我那时候刚开始玩核桃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当你手里边捏着一对核桃的时候，当然我也是亲身体会到了。 嗯， 比如说坐着这个长途汽车，在这个途中，长途汽车出事儿了，抛锚了，很多人都着急，但是你手里边握着这个核桃，揉着这核桃，你就会神闲气定。 嗯， 为什么呢？你看看为什么说这个诸葛亮手里边非要拿这个羽毛扇，为什么羽扇纶巾呢？羽扇纶巾谭耀坚吗？为什么诸葛亮非要拿这羽毛扇呢？这羽毛扇起了什么作用呢？实际上就是北京这个玩。 对 啊，他就是玩，通过手里边玩，就我刚才说的抓脑啊，你手里边玩个串也好，玩个核桃也好，玩个葫芦也好，你就能够起到一种调节的作用。 是， 所以这种玩呢是北京文化所特有的。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的这城市范儿了啊，这个城市范儿实际上呢也体现到这儿了。城市的范儿呢跟玩儿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玩儿恰恰是老北京人的一个特色，因为呢只有北京人才会玩儿，而且呢玩出了品味，玩出了质量，玩出了境界。你比如说，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这玩儿虫，这一个蟋蟀，全国各地都玩，但只有北京人才把这个虫玩到家了。 嗯， 玩鸟也是，全中国各个城市都有遛鸟的，都有玩鸟的，但是唯有北京人玩鸟才玩出了极致。你从这个鸟笼子、条子、盖板、抓，包括这个杠，包鸟食罐等等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全中国只有北京人玩到了极致。子昂，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一个鸟食罐拍卖行能拍卖800多万。 哇、哦！ 这个一个鸟笼子，紫檀的这一个鸟笼子能卖到500万，一点不新鲜。你说这一个玩鸟这个家伙事儿，就玩到了极致了。 是，嗯、这玩里有很大的学问， 学问大。 嗯。咱们还是再说回到咱们刚才提到过的您这个北京话这本书。 嗯， 因为这也是和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台有着很多的缘分、 嗯、 我们专门呢还给这本书做成了广播节目。 嗯、啊、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北京话这本书里面啊，不只是说了一些这个老北京话的这些规矩、啊、也讲了很多所谓的新北京话。 嗯 啊，您觉得这些新北京话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外来语啊、网络语言这样的影响呢？ 首先呢，就是老北京话跟新北京话的这个关系。 嗯，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很多这个新北京话它是离不开老北京话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国语，所谓国语就是现在的普通话。 对， 普通话是什么？就是以这个北京这个语音为标准音的。 是的 啊，普通话。 嗯， 子昂你是搞播音的，你最清楚。是吧，这咱们说的是普通话，但是普通话从哪儿来的？应该说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妈妈吧。 嗯， 是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它为标准音的呀。 对，算是前辈。 是吧，哎，它是前辈。是吧，你没有北京话你就没有普通话。 是，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网络语言，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热词，都离不开北京土话。 是， 离不开北京话。而且它的产生的这种条件，形成的这种规律，还有热词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特色、特点、嗯、其实都是北京土话。 嗯， 它跟北京土话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说我在北京话这本书里边特别强调了，就是说北京土话跟北京的网络语言包括这些热词它的这种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热词包括这些网络语言它绝对不会来自于湖南话， 是 绝对不会来自于广东话， 嗯， 是吧，绝对不会来源于闽南话，它只能是来自北京土话，甚至再扩大一点说来自于北方方言， 是的， 是吧，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是普通话的根基， 是的， 普通话的根基，嗯，是吧， 以北京语音为代表的 啊，对对对对 对，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现在强调北京话不是说就是老北京话， 嗯， 现在我写这本书里边为什么我说我写的这个北京话这本书啊被评为中国好书了， 嗯， 而且呢也那么受欢迎，就在哪儿呢，实际上呢就是我这本书梳理了北京话它的历史上的北京话跟现在北京话的这种关系， 嗯， 和它的这个变化发展的这种过程，就是我这本书整个梳理了一遍，就是你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北京话它的历史状况是什么，它的现在状况是什么，这本书里边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种描述不是用一种纯语言学的语言，而是一种大白话的语言，所以老百姓都看得懂，为什么北京广播电台选了这本书，因为呢它播音的时候他特别上口，特别有意思，像讲故事似的，就把北京话给讲出来了。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这本书当中啊， 嗯， 您对这个老北京话和新北京话当中的这个结合和理解， 嗯， 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会认为一说老北京， 嗯， 可能就是感觉有点老旧了，有点土了。 嗯， 那您有没有在这个创作当中、写作当中有意的思考到这一点，然后去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呢？ 有这个问题。 嗯， 老舍先生啊说过一句话：“北京话是活的， 嗯， 活的语言。”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北京话它也是有生有灭的，而不是什么呢，不是说这句话这个语言这个词儿这个词汇它是永远存在的，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有些话是逐渐淘汰的，特别是一些名词一些形容词它的淘汰量啊是非常大的， 嗯， 因为你比如社会发展了很多的一些名词现在不用了，你比如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火镰，谁知道现在火镰是什么呀？曲灯，谁就不知道了。 嗯， 是吧？曲灯，实际上都是火柴， 哦， 现在都用打火机了，是曲灯不知道了。 是， 人家包括火柴都不用了， 对， 就用打火机就行了。 嗯， 所以你看，火镰、曲灯、火柴这三个词儿消亡了。 嗯， 就消亡了吧？我们过去就我小的时候，取暖也好，做饭也好，没有煤气。全是用煤球炉子， 嗯， 蜂窝煤炉子， 对， 你看关于煤球炉子跟蜂窝煤炉子所有的这些名词，比如铜火呀、龙火呀、这个拔火罐啊、火通窍啊、炉篦子呀、脏土啊、拔火呀、引炭呐、啊、等等这些名词，一大串几十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名词也都消失了。 嗯， 还有一些随着这个生活习惯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你比如说老北京人经常用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哎呦我的佛爷桌子，为什么呢，用佛爷桌子呢，因为老北京人家家户户都供着灶王爷，所以那时候呢这个灶王爷的桌子是不能动的， 嗯， 所以呢一碰这桌子就说或者有什么事儿就惊讶感叹，哎呦我的佛爷桌子，就类似于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妈哟 啊， 那意思，哎呦，我的佛爷桌子，就是感叹词。 对， 但是现在谁还用啊？ 是， 因为什么呢？因为变化了，家里边不供佛了，不供灶王爷了， 嗯， 所以这个词儿呢，自然也就消失了。 确实也是要与时俱进，啊。 对对对， 嗯， 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词儿，比如说我网络的一些语言，就包括什么键盘侠呀， 对， 什么键盘客啊、菜鸟啊等等，这些词儿，就是都是新词儿啊。但是这些新词儿呢？实际上呢它叫流行语，你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流行了很多，比如说盖了帽了、震了、盖了面巾了等等啊，这些词儿现在也不用了，你说再过若干年啊，像什么菜鸟了、 这些词儿啊，估计也会消失。 对， 啊、 又有新的词儿 啊，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流行语，就是热词吧，就流行语，热一阵儿就完了。但是有些东西可能会沉淀下来，比如热词当中一些比较人们常用的、人们用的比较普遍的，可能会留下来。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打的。就最早这打的，那是在90年代初流行的， 是 啊，通过打的派生出来很多的词儿，这个的哥呀、的姐呀、的士，因为它是从这个英语啊的士这儿来的，然后又发展成什么飞的呀、摩的呀等等， 是 吧？啊，这些词儿，那么这些词儿可能现在还都会用，过些年就出现了新的交通工具，那这些词儿可能就慢慢的，因为现在这个不叫打的了，就叫滴滴了。 是 吧？是，现在就打滴滴了。 对， 现在这个 叫网约了。 哎，网约了。这滴滴这词儿、慢慢就会没了。 是，那咱们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今天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吧，是给咱们听众和这个书迷们一些期待哈。 嗯， 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日子里面、您还会创作什么有着您这个特点的、留一达份的作品呢？有没有什么一直想写还没动笔的，或者说没写出来的题材呢？ 啊，有 啊！ 今年啊就要出版一本书，叫《九重》 哦， 因为北京人爱喝酒，这个《九重》呢也是酝酿多年了，准备要写20多年了。这一直为什么迟迟没动笔呢？就是没有选好位。 嗯， 因为刚才咱们也聊了啊，这慢工出细活啊，这个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积累啊，慢慢的这人物呢也都成熟了，今年呢是时候了，所以呢我想呢今年要推出来《九重》这部长篇小说吧。 嗯， 但愿朋友们能够喜欢。 好，那咱们也是共同期待。 好， 原汁原味的北京语言，脚踏实地的创作，刘一达先生作品中的京味不仅是怀旧的，也是更反映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这其中北京是活的，人也是活的，这也是您的作品持久的生命力的所在吧。 嗯， 我们也希望您未来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京味作品。感谢您今天的到来。 好，谢谢子昂，谢谢听众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明天就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这个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是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名言、他的故事、他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如今他以另外的面貌登上了现代的舞台，用变幻的舞姿去展现那个时代，展现他的灵魂。舞剧《孔子》即将亮相北京，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从舞蹈之间读懂一个鲜活的历史圣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天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钢筋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长板凳搭起一个家。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